些美好和回忆。 爱他。

悄悄，终点却是我，永远到不了。感觉你来到，是否都呼啸？紧紧守牢，不敢漏掉。